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翻嚟啦，我哋卒之请翻阿沈哥翻嚟做录音啦。 我哋脱有冇脱期啊？ 诶，冇啊，冇脱期， 冇脱期，即系啱啱今个礼拜冇。 系啊，系啊， 我咪同佢太好啦。咩？而家真系。即是百忙之中抽時間嚟一邊。 我見你真的很撚忙，哇！呢個圖章幾靚。 係啊，我知道。 喂，呢碌竹喺邊度買㗎？你 我 friend 喺台灣買俾我。 即是買嘅，唔係鋸嘅。 唔係鋸嘅。 喂，我哋講一今集個題目先啦。 係談修養。 談修養係啊，即係買嘅碌竹成啲腳骨咁嘅喂。 係啊，幾有型啊。 係啊，但係實心㗎裏邊。 我唔知喎，我估係竹嚟嘅。 哦，即係佢買翻嚟嘅時候就係咁嘅樣㗎啦。 是啊， 但是他用来做图章的。 不是啊，我自己想了将它变成图章。 但是他开头买回来是石头来的。 都不是啊，其实就是买回来一条东西这样。我都 不知道没窿的，这里没窿的，自己转的。 我不是，他有窿的。 哦，即是总之买一条这样的东西回来 的。不能知道什么 来的。屌，这么撚搞笑的，屌。 我们讨论一下谈修养。 好。 即是为什么会想起这个题材呢？其实都很有趣。即係好多人咧，都會覺得應該對人好啲， 係 應該係對人寬容啲， 係 好多個觀點咧，其實都係抽空喺一個即係喺一種真空嘅環境下邊討論嘅， 係 即係譬如話我哋應該係對人友善啲，咁打仗嘅時候咪應該對人友善啲？咁樣咧 喂嗱，你唔好講啊！有打仗嘅時候，我講布拉格之春運動，當年俄羅斯入侵布拉格啊，前蘇聯。你知唔知啊？布拉格嘅軍民啊，點樣去抵抗呢個敵軍啊？第一，佢明知唔夠打噶啦，所以佢將所有街路牌拆曬，所有認得路嘅招牌拆曬，等啲蘇軍入到嚟，唔知邊頭打邊頭。第二樣嘢，全個布拉格嘅少女自發性著短裙低胸張上街去誘惑嗰啲蘇軍，希望等蘇軍崩潰。佢真係埋嚟電你攞波省你，但係蘇軍已經落咗最高指令。逢係有人行差踏錯，即時處決。當時係真係喺街頭處決蘇軍嘅，即係佢嘅上司啊。喺街頭，總之你夠膽摸個布拉格嘅少女出嚟，即刻槍決你，諗都唔使諗。軍紀行先。所以當年嘅俄兵就谷到，哇！屌你老味，啲肉火又谷撚住，啲怒火又谷撚住，屌！ 嗱，我就係想講咧，修養呢家嘢咧，其實咧如果要即係嗱，我哋一般人一般嚟講，我哋都知道我哋係應該有啲良好啲嘅品質嘅，對人寬容啲，人哋開心啲，人哋自然會對你好啲，係咪？ 係係，呢個真 的。但係咧，往往咧講呢種咁嘅觀點嘅時候咧，我哋係冇去顧及具體嘅情況發生。 啊！ 好多時都係想嗱，好似我近排又新開咗一個影樓喎。 係，哇！筍哥而家真係好嘢啊！ 咁樣咧就好痛苦嘅，點解咧？因為咧嗰個嚟嘅人咧，佢哋水平都好低，咁但係水平高嘅又唔會租你嗰度喎，所以咧你個位置咧就係啱啱就係去俾一啲水平低、能力唔夠嘅人咧嚟呢度鍛鍊嘅，咁你抱住咗呢種觀點嘅時候，佢嚟到咁啊應該好好啦，係咪？咁咧有時你想去將又將啲知識話俾佢聽，咁然後咧，咁佢哋又去，因為 通常啲人聽嘅， 因為佢哋喺內心裏邊都會有一種自卑感啊，所以咧唔敢去接受一啲新嘅知識，或者咧當佢有朋友或者有女仔喺度嘅時候咧，佢更加要將自己再崩大啲，所以咧佢冇能力去，其實喺嗰個現場咧，佢根本冇能力去聽到你嘅説話。而我嗰時候咧，我通常我都會覺得好怒氣嘅。 係 點解咧？因為咧，我將一啲啱嘅嘢話俾你聽嘅時候咧，可能我講得時間唔啱。係咁樣咧，佢往往咧就佢就表現得覺得你嘅你話俾佢聽嘅知識咧係唔正確，或者係我佢自己先係啱嘅。係咁又所以咧，其實好多道理咧就冇話所謂啱定錯嘅，即係一個人應該係對人點樣呢啲嘢冇啱定錯嘅。第一個知識咧就啱定錯， 啱 即係一支。燈究竟佢要用幾光喺咩距離，然後射出嚟有幾多光圈？呢個 係 定律嚟嘅。咁所以咧，我又好敏陣啦。琴日有兩個少女嚟，其實都唔係少女啦，都已經去到妙齡嘅階段。 屌你真係中女啦！屌，我哋日本叫微熟女。 咁咧，佢哋啲微熟女咧，呢兩條女咧就嚟到，咁然後咧就睇佢都係兩個市正嘅香港人嚟嘅，講嘢口。講嘢口音都正確嘅， 同性戀 嘅，係呢啲冇所謂。其實咧，你係咩身份、咩國情、咩嘅性取向咧，我都可以一視同仁嘅。但係你低能就唔得喎，即係你明唔明啊？ 你唔好歧視弱智人士喎，筍哥，屌你！ 我講埋我觀點先。 佢嚟到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佢想要一個咧嗰啲山水花花嗰啲背景紙啊，即係你知唔知？你係我阿媽 六十年代都拆撚曬啦呢啲， 即係我阿媽細個嘅時候啊，影相嘅時候後邊有啲山假嘅山水背景咁樣咧，跟住佢咪喺度問我，佢話乜嚇乜原來你哋冇㗎，跟住然後咧我心裏邊咧， 有啲可憐啊， 我其實都有啲難堪嘅，點解咧？因為有兩樣嘢就係、是。人哋嚟幫襯你嘅時候咧、 啊， 你 suppose 咧都係想拎一啲，即係都可以招待到佢。 屌，你等同你而家去啲高級餐廳，人哋問先生呢、這個飯前飲咩啊？凍鴛鴦啊！屌你，你係咪玩嘢啊？一攬樣啫嘛，你試下去半島摩恩達食，問你飯前飲咩啊？俾個凍鴛鴦我。 咁但係 乜你哋冇㗎？ 呢、這個我諗你去間高級餐廳咧。如果個師傅知道係咩凍鴛鴦咧，佢、收得你咁嘅錢咧，佢亦都會係拎一杯凍鴛鴦俾你。 梗係唔會啦！佢我話俾你聽， 凍鴛鴦對佢嚟講， 佢出嚟笑鳩你啦！我試過有一次， 但係有冇凍檸茶飲啊？ 咩啊？ 有冇凍檸茶飲啊？ 凍檸茶有。 凍咖啡啊？ 凍咖啡冇。 點會冇凍咖啡㗎、啊？ 高級嘅牛扒屋。是冇凍咖啡飲， 點解咧？ 咖啡係唔飲凍嘅，人哋檸茶就有 ice tea， 冇 ice coffee 嘅。 係嘅咩？ 係啊， 係冇 ice， 即係係冇呢樣嘢。係 冇 ice coffee 呢樣嘢嘅，只有 coffee 嘅啫，有 ice tea 就唔係叫 lemon tea，lemon ice tea。我話説有一次咧。我自有一個女仔就同我去嗱，佢扮撚曬嘢㗎，阿爵士小姐，哇！我屌你諗咩遊艇幾錢㗎？屌你我出到嚟幾撚掂啊！哇！全部人都要拜多我石榴裙啊！我幾撚高級大學畢業啊！我心諗，哇！你係咪食緊屎自己唔撚知，或者你精神病自己唔知啊？咁咧佢去到間高級餐廳，佢居然講：唔該，俾杯 lemon ice tea， 我啪一聲笑出嚟。是冇 lemon ice tea 嘅，系得 ice tea 嘅啫，屌你！ 唔系，都可以咁样讲。如果咧有冰 啊， 有咖啡，我俾得起钱， 系 我摆得1000蚊，你一定会冲俾我。 屌，等于你去半岛话咩嗱食嘢，你叫个揽可人哋一样个外卖俾你噶，你跌1000蚊嗱。價錢不可以掩飾，錢不能夠掩飾我們的、內心那種或者表現出來那種的無知和無能。 哦，沒所謂，因為那個是他嘛， 是 重點是我是一個，即是我現在是那間半島嘛，所以呢他給錢呢，原則上呢我是應該去提供應該有的服務， 是 那我那時候沒有，所以我很難堪啦， 是 那另一個方面呢，他上到來租一個影樓的時候呢， 是 他是拿一部 iPhone 你唔借，你唔借部连镜菲林俾佢？你话阿小姐，我呢度有连镜菲林埋啊，呢、這个好过你个 iPhone 影啊！ 之后咧，佢系有个 iPhone 4，跟住然后咧就拎部嗰啲 Canon 嗰傻瓜机仔咧，跟住然后咧就谂住租一个影楼影相咯。 系， 跟住然后就 佢咪迷信咗呢个科技有几超高频啊？ 之后咧，跟住佢话佢个 iPhone 4影都好靓噶咁样。咁然後咧， 係每個人對靚嘅嘢睇法真 係 唔同啊！ 我初頭咧，我係有本來我係有少少想澄清佢呢個觀點嘅。 啊！ 後來咧，我發現咧，佢已經係低到去一個地步咧，我已經冇辦法可以。 啊！我都遇過呢啲咁嘅閪。 咁你問題出咗咩咧？好啦，呢一刻咧就係、是、我想講啦，呢、這個就係鍛鍊你修養嘅時候。係。咩係修養咧？就係、是、當你譬如話咧，所謂孔子都有講啦，呢、這個。这个富而好礼是很困难的、 嗯、 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而同时你还有礼貌 是很困难的、 哎、通常都是这样的人 如果呢在在于摄影的角度来说、 啊、 我肯定是比他的知识 高很多 已经是 不同班数 即已经是很不同班数、啊、而在那个时候里面呢我其实呢、我几乎是要控制自己我才可以尊重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就是修养我在想、啊其实他不懂是因為他沒有接觸過，他為什麼會這麼白痴呢？是因為他對這件事不認識，而不認識本身是沒錯的，不認識走到認識是有事的， 要付出時間、金錢和這個耐力的。 但是在於我來說，我對他內心我有一種期望，我希望他是可以在，最後他雖然未必可以跟我在同一個高度認識這件事，但起碼他都可以在一個正常人的高度看這件事， 他一定是一些正常人， 然後我又覺得 點解佢咁戇居，佢都入嚟呢度使錢啫？即係好似咁講，我諗大部分嘅高級餐廳咧都唔中意暴發户嘅。 係 即係我係一個有 taste， 我有品味嘅公司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暴發户咧，我會睇小佢嘅。 係， 我會覺得佢其實唔知道入到口佢感受唔到食物嘅細緻法啦，佢唔知道裏面嘅香味啦、個煮法啦，點解嗰件食物運送過嚟嘅時候，其實係做咗幾多個措施令到佢保持住原汁原味啦。 係，佢淨係識得貴。 佢就係知道俾錢去有一啲好啲嘅嘢。係，咁都冇所謂嘅，咁啊起碼佢使得起錢啦，係咪？咁然後 喂，租你個影樓幾多錢啊？嗰種 好平啊，$200嘅啫。 我明白嚇。 咁然後咧，講緊佢入到嚟嘅時候咧，我內心我簡直係覺得交戰啊！嗰陣 佢唔入嚟屌屎忽咪算偷笑咯。突然間佢入嚟，屌你老味！嗱，我哋唔係影相嘅，不過冇房爆入嚟，即係間影樓爆房嘅啫。 咁都仲係還好喎、啊。嗱，起碼咧，即係你譬如話，你租我間餐廳。你唔係去食飯，你拍戲咁樣。 啊！ 我知道你嘅用途喺邊度啊！ 佢屙屎可能入嚟， 即係你表明你嘅來意，啊、你係唔知道呢樣嘢發生咩事。我係用呢樣嘢我嚟做第二樣嘢嘅，就唔牽涉到你尊唔尊重我呢個行業嘅問題啊嘛。但係咧，到佢嚟到嘅時候咧，你發現咧，原來佢對呢樣嘢一無所知，但係同時咧，佢係想用呢樣嘢咧產生樂趣。呢樣嘢就有問題啦。 唉，我話俾你聽，筍哥最大問題都唔係呢啲。我認識得有一種人仲衰，佢仲要喺你面前扮叻，嗰啲仲衰，屌你！ 上次我有一個客係咁嘅，但我想講嘅話咧，譬如話你買一支好貴嘅紅酒咁樣，你有條件買得起，但係咧我知道飲喺你個狗口裏邊咧， 都係嘥撚咗。 你係因為其實好得意，我近排睇一套漫畫書叫《神之水滴》。 屌呢本咁嘅閪屌嘢！ 就講紅酒，即係飲紅酒。咁好得意嘅，佢講紅酒裏邊咧有好多種香味嘅。佢話有你又講過有橡木桶味啦。 係， 其實喺木裏邊咧，我連呢我只係聞過謝渣木板。同埋呢個 我突然間俾桃花心紅木你聞， 同埋防火膠板嘅啫，我係唔知橡木係咩味嘅。 我突然間俾桃花心你聞， 佢話炒醋栗，栗子我知咩味，醋我知咩嚟， 炒咗醋栗就唔知咩嚟啦。 醋栗我唔知咩味，炒咗更加唔知咩。好有百花味，百花姐係咩花咧？ 百隻花。 好啦，跟住然後咧。你話有有少少蜜糖味，蜜糖都分好多種㗎。即係咧， 唔係你話有啲撚屎味，我知嘅，我成日都拗袋聞下。 你好搞笑，你諗下佢不停去佢講咁多種味嘅時候咧，其實冇乜邊種味咧，你係真正知道嘅。 有啊，閪味我知啊，你後面一聽一入，哇正啊，講回事，有啲臭閪味，係咩？咁啊要試下啦，屌你媽！ 咁啊最撚可憐啦，就係咧，其實咧你根本係冇嗰個經驗啊。佢識嗰樣嘢。所以諗落你個口根本係嘥咗，係嘛？跟住琴日我去食咗一件嗰啲法國西餅啦，咁啊講佢係一個芒果嘅 邊間做 噶？Tony Wong 啊， 哦， 係九龍城嘅 Tony Wong， 我知一般 都 OK 嘅，佢三即係咧一個芒果杯咁樣咧，佢第一陣咧就係、 港式味道咯， 好甜嘅。酸的芒果醬，然後呢攞一層呢是芒果的 soft， 芒果的 mousse， 再攞一層呢它加一陣牛奶的 mousse 之後呢下面呢就再有一個呢淡厚一點的芒果的 mousse， 即是呢它將芒果呢幾種不同的層次呢都表現出來，然後有時你會想吃酸一點，但呢如果由頭酸到落尾呢你又會覺得很難堪嘅，係嘛？咁咧，你或者你食完之後覺得個口咧有一種好濃嘅甜味，或者係好持久嘅酸味咧，都係唔舒服嘅。所以佢由淡到濃。咁我覺得有啲智慧喎，因為你其實你食甜品個目標就係你想即刻 wash out 咗。 佢只係 show off 啫。 嗯哼。 真正香港好多地方做甜品都好出色，但係我覺得甜品係一個英式嘅飯後嘅即係甜點。做得最正宗，真係最正宗。香港咁多間，我好中意食甜嘢。你同我講食甜嘢，我諗香港好多地方我都去過，最好食半島酒店。逢係甜品， 唔會咁 show off 噶，即係點解呢個 Tony Wong 要咁樣做？就係佢要 show off 自己的技術，我要有咁多種甜味俾你一次過食曬。通常甜品個甜味會分酸甜、唔甜或者少少甜，佢喺好多隻甜品裏面即係 揾到變化， 就唔會喺一種甜品裏面揾到咁多出嚟。半島酒店，我曾經去到食，即係我好中意去食飯啦。佢哋有一個雜果蛋糕。個雜果蛋糕我就咁買走，問佢幾多錢，佢係1000蚊，撲街啦！咁我去到梗係狂隊一個啦。食完個雜果蛋糕基本上飽咗。有一次佢廚師啊出嚟，佢甜品師傅出嚟，因為我諗佢冇人會見到食暴飛，你個撚樣次次嚟都屌你問下你有冇雜果蛋糕，有雜果蛋糕一個人掃撚曬成個。咁佢嗰次咧就真係個師傅啊出嚟，因為佢哋認得我啦已經。食到認得我，咁佢個甜品師傅外國人嚟嘅，我英文差，咁就叫個女仔幫我做翻譯，那個女仔好即係好斯文，都肯幫我做翻譯，咁啊，亦都係好禮貌啦，佢哋個女個侍應，佢問我點解你咁中意食，哦，你個甜品蛋糕做得好好，甜味又唔會太搶，裏面啲雜果亦都係唔會即係有啲酸有啲甜，即係最驚就係食雜果蛋糕有啲酸有啲甜。佢個甜品師傅解釋俾我聽，第一佢唔用奶油做，真係用忌廉做打出嚟嘅。個蛋糕大概一個鐘就塌緊曬啦，成個坐撚落嚟。佢話佢哋揀生果啊，係批咗佢一嚿嚿，試下個甜味同第二個會唔會差好遠，會唔要？咁我你咪嘥好多材料費，佢笑一笑。如果一個甜品裏面個甜品個濃度啊，係你有層次地落。你就食唔到嗰個甜品應該帶出嚟嘅味道啦。咁、我話咁裏面雜果蛋糕好多種雜果，佢係啊，個個去試一下。即係你譬如車厘子、金水車厘子，我揀得出嚟呢手車厘子，我試一下同蘋果爭幾遠。如果爭好遠，唔要，因為驚你一咬落去，哇！屌你又酸又甜，點食啊？佢哋有諗過呢啲。但係呢個 Tony Wong 冇諗過，屌一路食落去，你食呢啲唔會一嚿好大嚿噶嘛，一斤就崩落去噶啦，咁你混落個口度就變咗混醬嘅味道啦。你只會一層層食，佢係 show off 俾你睇，佢唔係真正做甜品。等於佢哋嘅藍莓批，半島酒店嘅藍莓批我食過係全香港最好食嘅，但係酸撚到嘔電。我問過佢點解，佢話藍莓就係酸，我無需要做甜嘅俾你，藍莓就係酸嘅佢話。佢話：如果你要食甜，食第二樣嘢。即係佢係咁解釋俾我聽。咁呢個人一定係 show off 㗎，即係佢咁樣嘅。 啊，又有啲即係呢啲嘢就係即係大家傾過討論之後又即係又多種知識啊。即係咁樣，下次去食嘢咧，欣賞嘅角度又唔同。或者有多種一種飲食嘅觀點去參照。即係有啲人可以中意係好似係食一啲。在同一個地方裏面其實是很貪心的嘛， 是 即是短時間裏面享受緊嘅，好像吃 fusion 菜咁樣。 啱 ，fusion 菜，我話俾你聽，有一個很出名的廚師，他講過一番説話俾我聽。有一次我去呢、這個嗰陣時有錢去 kitchen table 食嘢。 咩嚟㗎 ？kitchen table 半島酒店有一張台，那張台你永遠不用旨意話訂位，永遠只是招呼熟朋友。在廚房裏面有一張台，那張台有四個位置，我嚟試菜用的叫 kitchen table。每一間最高貴的酒店都會有一張 kitchen table。張 kitchen table 是招呼達官貴人的，你任何話、我入到去我要訂 kitchen table 嗱、仲有 kitchen table 有一樣嘢，冇乜冷氣，因為個 kitchen 裏面你點會有冷氣俾你嘆咧？食 kitchen table 是你。在一個廚藝或者在你試菜裏面最高貴的人家給得你的 kitchen table 吃就告訴你我裸體坦蕩蕩給你看這個廚師說了一句說話我說、現在很興 fusion 菜他笑一笑說 fusion 菜即是亂咁煮你想想我廣東菜撈法國菜加這個越南口味我屌你老母咩你跟亂煮有什麼分別先廣東菜就是廣東菜越南菜就是越南菜，美國菜就是美國菜，撈埋即是你不識煮，呢個是最簡單的道理。唔好用第二種手法去遮掩你呢啲唔識或者你啲無知。你係叻就叻，等於粵菜蒸魚，你冇理由同我講，哇！我 fusion 蒸出嚟啊，屌你老味，粵式混合呢個泰式再加法國想點啊？最好食就係、是。港式的即是粵式蒸魚你沒有辦法滲入其他東西下去你告訴我你滲入其他東西下去就證明一件事你不懂煮 等於一樣嘢，有人成日同我講臘魚點先好味，臘魚魚生咁咧誒，嗱、好多高級嘅餐廳都會咁做啊，日本餐廳落一啲嘅誒黑松露落去，帶出臘魚嗰種嘅咁嘅香味。我曾經去過呢、這個誒奇處松户食，奇處阿松，奇處松户阿松本師傅啊，同我講日本誒呢、這個橋本龍太郎時代嘅壽司長，係國宴嘅壽司長。英文真係九流，大家傾談嘅時候簡單 simple English， 佢話俾我聽點解嗰啲臘魚要落啲松露落去，因為野生嘅臘魚貴到買，你俾錢都買唔到啊！同埋野生嘅臘魚啊，好多時啊都會有啲電油味嘅，因為臘魚喺啲好淺水嘅區裏邊，即係游弋嘅啫。佢好多時咧都有電油味，所以咧野生嘅臘魚咧，你就算攞咗上嚟，個價錢貴都好，一劏開你食到有電油味，點算好咧？嗰啲即係高級嘅食肆落啲黑松露落去， 遮又係 遮冚一陣電油味啦。我俾佢一講啊，真係喎！你如果食過黑松露，你會聞到一陣電油味啊！黑松露係真係有電油味啊！咁真係冚咗佢噶。咁我話應該點食？佢話如果野生嘅臘魚，真係野生唔係養嗰啲啊，野生嘅臘魚一上嚟真係切片就咁生食，點少少豉油就得啦。瓦沙比呢個冇點。咁我話難唔難揾啊？佢話基本上係冇。佢話唔係揾唔揾嘅問題，冇啊屌！你有養嘅咯，養嘅唔好食嘅。佢話養嘅唔好食噶。咁就落啲黑松露落去，又冚一陣味咯。 其實養嘅時候，個飼養場可唔可以大啲嘅咧？其實 佢唔關事啊，水壓問題啊。 哦。 你條魚要爽唔爽身？嗱，香港有一間養呢個野生魚好出名嘅地方，喺筲箕灣，唔係柴灣嘅工業中心。佢咧就嗰、那個即係養魚嗰個人啊，同佢合作嗰、那個，以前係喺啲大嘅水族館裏邊做嗰啲嘅獸醫嘅。佢將養一條魚，嗱，譬如我而家養老鼠斑咁啊，啲老鼠斑啲肉要硬，要好似野生環境點咁，佢要點做咧？喺水度加壓，但係你加壓嘅時候要好重成本噶嘛，你上邊個頂要密封，俾壓力同水流佢，佢話啲魚咪似野生，因為你成日撞流啊嘛條魚，即係成日喺度衝流啊，條魚咪要成日喐咯，咁嗰啲肌肉成日運動嘅時候，啲肉咪彈咯，有韌性咯，但係你諗下運個水泵運壓力要幾多錢啊？ 唉，仲要打落咁大個 海。係啊，佢話條魚啊，淨係賣嘅成本啊，貴過你買一條野生嘅。咁係有得賣㗎，香港有呢啲魚賣嘅，但係貴咯。 係係係。係咁啊，即係。 咁，唔好意思啊。咁你講呢、這個頭先講亮度，唔係。唔好意思，咳到嘔點。頭先我哋嗰個題目。是讲这个 收养。 收养。我告诉你近排我发生一件事。那这件事就可以反映到这个人你有没有收养。通常一些武功很高强的人，或者在艺术上面，或者在技艺上面很高强的人，通常都很有收养的。有钱的人也是这样，我见。邓公子是一个我懂得在我的现实环境里面比较有钱的人。不会炫耀。低調扮貧窮，拍得飛獵在香港做標展，他收到請假，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厲害可以收到，我也有買但我都收不到，那你想想他買了多少那平時那個人不炫耀的，也都很有修為，我認識有一個打交很厲害的人，他也都是跟人永遠嗌交不動手，但是你動手你就撲街了。通常哪些人會牙硬硬呢，就是那些屌你老尾啊乜撚嘢啊，那些刀疤紅的爛命強那些就牙硬硬了。真正高手不跟你說這些，只是跟你只是就是嗌交，他或者跟你討論都不會跟你強來一件事。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修養，就是你打他一拳他很快都被撚倒了，他無需要跟你角力。最黑人憎是什麼呢？冇料到又要扮代表。話說我有一個即係識得有一個同事，佢又好中意聽 HiFi。佢有一日同我講：九四，你平時聽咩 HiFi？ 我話冇啊，我部 HiFi 後級100伏。屌你老味，你個撚樣唔知識唔識聽啊！100伏你點撚樣聽得？我心諗咦， 一百火差唔多係 HiFi 極限嚟噶咯喎。嗱，Class A 一百火啊，咩叫 Class A？ 我解釋俾大家聽先。喺 HiFi 裏面有放大電路嘅，放大電路 Class A 即係佢純放大，當中冇經過一啲嘅noise 嘅。咁你用膽管放大啦，之後原子粒即係整流之後出。咁搭棚出你需要用好多嘅資源，亦都好貴嘅一種嘅 HiFi 系統，好熱嘅，零 loss 嘅差唔多。佢屌你老命，我心諗，咦一百火係咪唔夠勁咧？莫非有啲百五火或者千幾二千火，我真係未見過啊！屌你老命，我會唔會做一低能仔咧？咁我梗係抱著個謙虛嘅心態去請教對方。我聽一火嘢嚇、啊，一火咩叫一火咧？我真係未聽過啊！咁大個細，咁大個仔嗱。你知火數是用來做放大的，他說一火東西沒有 noise， 我說一火東西怎麼聽啊，他說一火東西你平時家裡聽什麼，我說聽坐地喇叭，屌你老妹你識不懂識嘢啊，你知不知坐地喇叭很懂吵啊，我心想 HiFi 是吵的啦，沒理由 HiFi 靜的，我們啊自己在家裡啊聽下電腦的喇叭仔啊，一火東西幾撚好聲吓、啊、不懂是啊， 那什麼是一火東西呢 嗱一火的放大呢，我入面呢你見我玩吉他咪有啲嘅 pad 度踩地嗰啲調聲器嘅，嗰啲咪一火囉、啊、你見我坐喺上面百鳩幾二百磅嗰粒嘢，嗰啲咪一百火㗎囉、嗯、即係你諗下一火嘢我嚟推 HiFi 你點推得著，佢我嚟仲聽咩呢，喺屋企佢係聽電腦，即係喺電腦度聽音樂用嘅，他說這樣叫靚聲，那等於等同你剛才那個女仔拿部 iPhone 上來你影流影相撚樣而已，你沒撚嘢啊，你告訴我聽在電腦聽音樂叫好聲，你是不是有病啊哥，他還在你面前扮嘢，還叫你說不懂嘢，那個是你啊這個世界我告訴大家原來真的很多人低能啊， 即是你可以這樣看你呢、所以你對住呢種人咧，你有兩種唔同，可以好截然不同嘅方法。第一種就係大部分人揀嘅方向， 啊、 就係唔撚理佢。 係唔撚理佢，你同佢講多嘥撚氣。 因為但係咧我從兩個角度去睇呢件事。第一咧我係賣嘢嘅，即係我係提供服務嘅，即係譬如話咧，你去到一間餐廳咁樣，就算嗰個侍應咧佢小鳩嚟都好。但是咁佢喺佢個站裏面呢，佢要將呢件物件呢推介俾你。 啱、啊、 所以喺我嘅角度嚟講呢，我係應該由即係佢俾得起錢、啊、我就係應該去俾即係將我識嘅嘢呢話俾佢聽。咁呢所以呢我就唔可以揀我唔理佢嘅呢個角度。 啊、 但係呢嗰下呢就係收養啦。我想突出嘅收養呢、啊、其實係指當人哋冇收養嘅時候呢，我呢有什麼辦法令到我自己變得有修養呢、 哎、我講一個例子， 因為你譬如說呢，你剛才用什麼方向呢、啊、你是笑鳩他的嘛， 我不理他啊，我當然不敢笑他了大佬， 即是但是你現在內心裡面、啊、你都是笑他、 啊、 你也都是不理他、 啊、 但是你是做不到你去教育他的嘛， 是教育不到 的，即是你不是他教育不到，其實人一定教育得到的、 啊、 看看你花多少能量去做的、 啊、 所以個問題就出了在其實呢到你不肯去教育他的時候呢，或者你不肯俾一啲啱嘅資訊， 你係睇佢唔起咯，完全 係啦。咁、啊、但係因為你睇佢唔起嘅時候咧，其實調翻轉咧係你冇收養。 啱、啊，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同我老母，咁、嗯、我成日都係半島食飯咁，嗰啲人都認得我。第一次帶我老母去咁啊，去過好多次啊。其實我老母都我好中意請佢嗰度食，佢又好中意喺嗰度食嘢。咁咧有一日咧，佢就食呢、這個牛脷啊。咁佢不嬲都唔係好食牛脷，我話呢度嘅牛脷做得好出色，呢度嘅焗牛脷，佢一食落去，噗咁樣，佢真係噗一聲噗出嚟喎，老人家，咁樣樣，最高級嘅部長，笑笑行埋嚟，老太係咪有啲咩問題咧？我哋嘅餸菜，咁我即刻打一個打，唔係，佢食唔慣啫，咁我阿媽都係講，哇，咁鹹嘅咩嚟啊？咁、那個部長非常之即係有呢個風度，亦都有教養咁同 Auntie 講。佢話：第一，我哋嘅餸菜如果煮得鹹，我幫你入去即刻換過。咁牛脷係會鹹少少㗎，即係比我哋嘅即係嗰個食法會鹹少少。點解咧？佢話因為牛脷有一樣嘢係好得意嘅，會酥。佢話你食牛嘅好多部分都冇牛脷嗰種嘅酥味嘅，即係牛脷嗰種嘅酥味係特別酥嘅。 係啊係啊。 佢話仲有。 就係咧食牛脷咧，通常咧就唔會切咗之後咧就唔撈啲配菜食嘅，所以咧我哋側邊配菜係冇味嘅，即係冇咁鹹嘅。佢話如果你試下咧咁樣做咧，就會好食啲。不過你如果試咗一口唔啱嘅，我即刻幫你入去再做一次。咁啊，伯母啊，當然覺得好撚魚啦，但人哋真係有耐心地去教你， 係啦， 即係人哋真係有修養地去教你。 同埋咧，你啊諗下，當你推銷越高級嘅產品啊，譬如話紅酒咁樣，你好辛苦嘅，你會諗下，因為大家個段數可能係相差好遠，可能係十萬八千里，你去解釋咧好多種佢根本唔撚知咩嘢嘅香味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冇辦法去認同到你嘅。 等一次我話俾你聽。我同阿寶寶龍去食鮑魚，屌去富林食，咁啊嗰陣時有啲錢啦，去富林食鮑魚，一切開只鮑魚，你見過溏心鮑魚未啊？兩節色唔同噶嘛，一切開，你知唔知寶寶龍講咩？妖唔熟嘅，之後嗰個人同我都教埋你講，小姐溏心係咁，哇魚撚到嘆嗲真係，一切開，屌唔熟嘅。好撚大聲啊！仲要係，即係人哋咪有風度，人哋咪有教養咯。 即係咧，好得意嘅，係咧，要要鍛鍊呢個高度咧。我諗係好困難嘅。 好困難。 即係但係咧，我而家呢個位置咧，就係、是、如果我行得到呢一步咧，咁我點做啊？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咧點講咧？你係成個發展咧，係由你初頭去學一樣嘢啦，掌握一個技術。然後掌握到一個高度的時候咧，你覺得同可以同到你一起行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過我覺得你一樣嘅，你不肯放低你自己。 誒、呢、這個梗係最困難的啦。你講咁容易你放低下你自己好冇？ 功夫，我話俾你聽，最好的武功是咩？你能夠放低自己。我認識得有一個打擂台很叻的人，他真係一個自由搏擊的高手。咁咧嗱，唔單止我講啊嚇，佢有一次喺亞視度即係做表演嘉賓，亞視前排一個力保健拳王大賽，佢做表演嘉賓，即係同人哋對策。個評判都咁同佢講：喺台下呢、這個人溫文有禮，溫文爾雅，唔會同人嗌殺，唔會同人衝突，未試過打交。佢亦都同我講一番説話：拳擊只要你戴上拳套喺擂台上邊係一種運動，唔係一種攻擊人嘅手段。佢同我講過呢番嘅説話嘅。即係呢個拳手，我好欣賞佢，佢亦都係一個攞過好多 K1 冠軍。 佢係陳慧敏？ 唔係陳慧敏，好多 K1 冠軍人，佢比陳慧敏更加有風度翩翩，真係噶，永遠唔同人嗌殺，佢永遠放低到自己好低嘅，即係喺街邊啊，唔會哇屌你老味兇神惡煞牙牙咋咋，唔會係呢種人嚟嘅，即係真係掩飾得好好，永遠著長袖衫，點解咧？我掩飾啲肌肉咯，好撚大隻，真係哇！你見佢一剝衫嚇撚死你啊！佢永遠著長袖衫吸住自己啦，即係掩飾得好好，西褲長袖恤衫，永遠掩飾得好好，溫文爾雅。佢肯放低，佢知道咩時候先係攞起佢最厲害武器嘅一刻，等於一個你影相好叻嘅人，你平時好溫文爾雅，真係你真係影嘢嘅時候，一攞起部相機，一攞起你嘅技能嘅時候，你先係嗰種嘅威風，先展露出嚟。呢種係拎得起，放得低。嗰下先係難做， 所以一定要係呢、這個肯定喺成個鍛鍊裏面嘅最後階段。 係， 好似我而家有個拍檔咁樣咧，咁係咪我發現我招呼唔到嘅時候咧，我拍檔就唔同啦。佢就完全咧，佢咧就用另外一種態度去做。佢完全咧，佢就係講話嗱呢、這個客佢如果唔識，佢今日咧就係我招呼養佢，咁佢以後都會幫襯我哋嘅。即係佢可以從一種更加長遠嘅角度去睇嘅，但係在於我嚟講係唔得嘅。 係， 出乎佢嚟唔嚟，屌關撚事啊！即係咧，我覺得咧，所以咧喺佢嘅角度嚟講咧，佢係可以用係唔係多啲錢咧，所以佢可以令到自己去處理呢件事。 佢可以睇長線啲啊！等我有一次去叫雞，唔硬喎。嗰條女同我講一樣嘢，唔緊要，慢慢做。我好想同你做愛，其實我好想同你屌閪。你佢帶個袋嘅時候，喂，不如咁咧，帶個袋插下啦。其實都唔硬。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你真係見，哇！條撚咁大，大袋都帶唔到。你睇下人哋嗰種嘅修養堅撚到啊！ 佢唔係閪口閪面對住你，佢成日同佢講：哇，條撚大到個袋都帶唔到。 但其實 條撚係遠到帶唔到。咁之後佢同你講：喂，你試下屌下我個口，屌下我個口都得喎，咁樣樣。嗱，人哋用好多種方法去激勵你嘅性慾，呢種係修養。嗱，做妓女都有做妓女嘅修養，有啲妓女瞓喺度死口死面，你覺得啊呢份行業都好下賤，但係你見到有啲人。嗰種嘅修養，你真係覺得真係要向佢敬禮撒落，即係佢根本你都唔硬，你亦都冇抹，佢都可以用好多嘅説話，好多嘅嗱，你唔單止係一個交易咁簡單，你仲要係親密接觸㗎啦。嗱，我諗你唔會同個客親密接觸㗎係嘛？佢嗰條女仲話：不如諗啊，試下奶試眼得唔得？如果奶試眼得，我去做㗎咁樣樣。你想點做啊？你隨便講啊咁樣樣。你諗下，當大家赤裸裸嘅時候， 佢就犯咗一個問題。佢的毛病就是在于令到这件事变成一个解决问题，而令到你本身在你的意识里面你就发现了自己产生了问题。所以呢、一个人呢，譬如说呢，在影响里面呢都有个这样的讲法的、如果我去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矫正你自己的话，譬如我叫你左一点右一点、我高一点的头搭低你的头、喂 sexy 一点，我要求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将个集中力放在自己上、而放在自己上的时候就会产生压力，產生壓力就會令到嗰件事失敗。而嗰個妓女同你一齊嘅時候咧，佢係令到你將個注意力擺咗喺你自己。 後尾個 你睇下你條撚啊大到， 後尾個性工作者做咩咧？喺你面前自慰，即係佢做好多嘅嘢出嚟引誘你。咁之後再同你吹簫。咁呢啲真係專業，亦都係有量度、有氣度。有包容， 不過我覺得犀利嘅，即係佢係犀利嘅。 係 係，我係。 但係你要明白，佢最犀利咩？佢收你三嚿水，仲要係有百五蚊俾一個場，即係佢收你百五蚊。即係呢種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嗰種嘅量度，或者一種嘅包容，嗰種嘅專業。 好難講嘅，即係咧，譬如話裏邊咧可以讀到有兩種原因嘅。第一種咧就係一般小老百姓。擔心如果我今次做得不好，下次就冇人幫襯。第二種咧係敬業，佢覺得既然我做呢份工作嘅時候，我就要將佢做好佢。兩種好唔同嘅觀點。 我諗係敬業啦。講真一句，唔休冇你冇一個客都係百五蚊啫，你冇撚翻嚟添啦，搞咁多嘢啱唔啱先？但係人哋真係做到俾你，即係嗰種嘅態度真係令到我敬禮殺碌。我哋为十二号杀咯，屌！咁翡翠十二号敬礼， 食支烟。 哇，好啦，咁先，拜拜。